的盼，因阮想起所爱的人，昔日甜蜜情难忘，孤单在世流淌，看桥边小戏人，满山春色遐尼迷人，现今相情目眶。